世界，没人能取代记忆中的你和那段青春岁月。一路我们曾携手并肩，用汗和泪写下永心去飞，勇敢地去追，追一切我们未完成的梦。放心去飞，勇敢地挥别，说好了这一追一切我们未忘